因为我看你嘞，比如说特别是鸡鸭旁边哦，是中鸡面，他中还是中啊？帮你那吃一碗那块鸡鸭吧，或者都自家那也吃一碗鸡鸭吧，不都呢？我看你嘞，都特别是都招呼我是你啦，招呼你我是，比如说一里面一锅大锅是你，他中呢有自家有吃一碗鸡不都？做你要吃一碗都呢，还是要吃一碗的话。做我去年呢，自家呢有，在中也不干，当时我是骨头是装不干。昨你是你吃过过几多的哑巴呢？是你要进进口往那的鸡呢都要花苗。做我去年呢，中午样呢吃吃不惯都，我是那个是公的，我是骨头是装不干，这中午没事呢，这中了不干呢，别干干中，中没事呢，又帮什么？也在我当年在不知进，我嘞有，还有那些忙不这么紧。我当年我该不夸，这该也不夸。我当年不该也不拉也，我去年，因为去年来的日子来来的，对，真的原来在做你，日你做米嘞，进来不？怪我去年嘞，啊我去年瓜嘞，还得要狂要五百嘞。那日子里我看你是你煮一口王大沙王煮的煮面煮门王五十多年吃过来也记不到什么五十多年是你几个人五十大费个了煮不到得煮到五十费个都还有后门人呢都会是呢别嘎嘎的是中了不好都我们人做哎都是你怕费来老费来记得往火烧之前呢，就有把火烧了不好，是种了记不得的。你怕饭呢，要见你呢，你不喊人，不喊什么人呢？我苦饿下来要让地说，之前人呢，一年还很不八年还不落子，啊，一年了要补，要补牛，补牛呢，一年要做，一年要做饭八饭的。那干嘛是自家的屋头？是下来你，昨年还来拍海关日车线呢，拍去年做么个日没见面啦，做不到多少年哦。我做我做样，哎呀，我做打工样，呱呱啦我啦，难道呱我去工？些公关都是下来要比啊，都是要比我改呢。要那个真要做呢，哎，我每年做拍的是阿什么屁股呢？算了，这从来不干。我看你上来老年了做模样呢姐姐别嘎嘎了因为你还来公公啊毛费你怕现在还来让他之前呢因为某年在牛我年在牛呢是做我口供养到牛房呢姐姐帮刮草嘛你呢啦怕我每年做呢还是我无处费吧还是我当时屁股呢稍微看你我看你呢帮老费做我一碗羊，我看你，你不喝水。每年做我让我看你啊，日从我心口才，日从我丢我只看个口我只看呢，哎呀，怕帮老看也做我一碗羊喂，每年做呢，每年做中午看羊哈，长得还做大年我日哈呢哈你没你了哈，没你阿米我你阿米呢还做不进过呀。昨去年是做我口供养当时呢，长得我每年还是算夸这些，怕只看也做我新口养呢，老看也那么，哎呦，是我来做西狗养哈，西狗有的是多年顶供的窝子，后边多年窝子鸡也适合的，我去年连我多年了的窝子往上得到，快点年我多年的窝子了得到你。我认识去年，可能我认识我父娘吧，我多年，我讲我没那么年那是我认识是，我不用这个认识去年我多年的我是，我今年是乖，俺没去年乖啊，我多年的我是，日后也可来哦，没去年呢，你还能还跟金世新啊几哈，我那么去年是一个啥来乖过说是。金粉了不容易，但是还有啥？但是还金是配，是人配也了不容易，五毫金。 是你问好，当啊，我去年西海山考过，我去年是你西海，怕也是公怕只有近十五票多年嘞。要做模样呢，直接哎，做么去年呢？今年那么过，又过不是多近日子。是我去年啊，做去年西海都要考过名，我去年直接二十是二十，弱些是弱些的。我去年日外都不还好，日外老费拉垮，但是还来。有些有老法了，夸不做下来进口人，我么挂某种人样，哎呦，做么肯定挂某种人样呢，不妨挂长。但是我不还稀罕呢，要越个越夸，越根本么给我，嗯，我夸，总我不妨我么给挂些某种人，可做呢。我不稀罕你干嘛来要夸来接无数个跟着可是我只要我发夸挂，那个我发要夸夸来接。我等我每年要夸夸的接夸夸的过做什么人样那个无数夸夸的要过夸夸的我过问要不要比为好要比为夸夸我每年做要夸夸的啊长二个我每年做进攻要不要比我过要就口气无数了要进攻那个还有要进攻那个我每年做我问不能够比要夸夸的嗯自从可是洗我房那块块过一下个我说我不喊什么我说走哎是还来我说我跟死爱我来要专门我来要过一下要过一个还有我问老中来要我每年做些工有没有做一样子呀有我问来有时在弄得吃有还有呢我来不好我直接我说这么要啊过哈那个了那个反正急什么的那个的了我还打客过你也喊什么过我哪我们年我是喊的古人也喊好就没得喊做下来那么平常喊过好平常喊那喊什么你吃的很被蹲那要抽你一记不夸还得蹲你吃的做我们年我呀那喊你不夸还就没爱古人啊直接又喊我的喊做进口年嘛那人那不丢没可能没可能干客过呢哦不尴尬也很被要有意的国家越一的得国家呢，第二每年我还得看到好，日年再多年都，如果那日年那每年我还有都好，有啥来不丢好呢？而我是都别到你哪了，别到你哪，我每年我是这个夸自己，还往去年我个那也不能不丢，我那没去年还我没个就没去年，实在我真是紧哦，我表妈做我做嘞，你都是表个。都那么年我表都红都熬完嘞，那么年我红哎，都热汤都熬完。如果你不做下来么，口中样呢？哎呦，也紧。有我们去年我管不中哎，俺你如果管火汤给你管个干口些，我都不通。日你无处不通，我都，但熬火不通，面熬不宽面的。俺我空表了，俺大人那也就不丢我表的么个当那么个肉。有不有个么个么来么看过贵族贵族是我生年老家的我贵的什么大年哈嗯我没和是个实行啊接么个卡个么个就是当么日么叫日牛呢就是我的这地名一个肉一个肉我的好年老家的我老家我来那就没个当我按我么个长官哈我那当我长官呢哎，我嘞，长啊，我嘞，当我哭的，楼卡哭个，只怕你跟。哦，我本来是我说很好你老家个长啊，你老家恰恰也都乖，乖那都本土你都都会，没看都个肉，别都会我不都个滋味噻。哎，你老家娘啥？你老家？你么子变？那个娃叫什么？啊，我那个没法个打工回去来哦，就在打什么工？我是也乖阿姆个这个做。你得看你没啥带夸带哈你没啥哦没法来不多的我啥喂丢了个寂寞怪喂现在我得动了个走水走个我得好你拉闸好个啊呢哦接下来得蹦多呢长得你拉闸这吃就轻不是呢没别注意啊多直接还没跟我儿子去过来我儿子是我阿得老父母也跟我没跟我阿得动了我姐姐没有跟我不一定吃个病拉牙我看也许都要我讲刚才我的听得懂得怪就对我姐姐们会讲大你